不想自己一个人散在悲催的风里。玫瑰你在哪里？你说你爱过的人都已经离去，不要欺骗自己，你只是隐藏的比较深而已。玫瑰你在哪里？你总是喜欢抓不住的东西，请你不要哭泣，我们都只剩下一堆用青春编织成的回忆。 时间，感谢你的留守和陪伴，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彤彤。音乐留声机呢是一档以听众点歌为主的节目啊，那么这时间呢也欢迎所有听众来跟我互动，来点歌，来告诉我你想听的歌曲。互动方式呢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点击下面的听主播就可以了。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今天的天气情况。今天是多云的天气，最高温度32摄氏度，最低温度24摄氏度，南风3级。今天的尾号限行呢是5和0，也请听众安排好出行计划。 用青春编织成的回忆， 自梁静茹的小手拉大手。刚刚得到了一个好福利的消息啊，我们台刚刚置换了一辆北京汽车生产的 B40 2.0T 的四驱手动的越野车一辆，就是战狼2吴京开的那个，目前的市场价格是14.98万，现在给广大听众的福利价格只有11.98万，直降3万，可别当二手车啊，这可是全新的车，到 4S 店直接提车。有意向的听众赶紧打电话来预定看车吧，只有一辆，先定先得。134-8866-2345，134-8866-2345，

更加完美的世界，所以决定好了，做个做梦的人，一个不切实际的人。 王铮亮演唱的《时间都去哪儿了》，也是一首耳熟能详的经典歌曲了。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也欢迎所有听众来跟我互动，来进行点歌。互动方式呢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告诉我你想听的歌曲。刚才啊，在腾讯的新闻看到了这样的一篇消息，说要说京城哪家豆汁店最有名，这家店是不得不提的，天坛北门的老瓷器口豆汁店。这家店呀，每天早晨客人排队喝豆汁就是一景。不过在昨天早上，来喝豆汁的老街坊们扑了个空，老店关门了，门口戳着一块大蓝牌子，写着停业了。由于记者发现呢，说这个豆汁店呀不是唯一被围起来的店铺，旁边的几家店呢仍在正常营业，三三两两的外地游客还会前来就餐。不过呀，热爱豆汁的老北京们不用太着急了，记者现场确认这家店不会彻底关张，只是暂时停业。上述负责人表示，这栋楼本身就是商业性质，拆除部分违建后，街道会统一设计方案进行恢复，豆汁店以后仍可以继续营业。好啦，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欢迎每一位听众来进行点歌。互动方式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告诉我你想听的歌曲。这一首歌来自莫文蔚演唱的《忽然之间》。 如果这天地最终会消失，不想一路走来珍惜的回忆没有你，我明白